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十月底，玉门关失守，靖北侯于业退守凉州，重伤昏迷。有人在乱军中斩杀西戎三皇子讷尔苏，重伤北院大王严荡，恭亲王萧许失踪在乱军中。玉门关外一场大战，靖北8万兵马全数殉国，只剩下2万残兵退守凉州。西戎死伤12万，剩下近30万大军围攻凉州。三日后，凉州告急，平远将军、安北侯、云翔侯共凉州守军3万一齐殉国，靖北侯重伤失踪在乱军中，整个靖北至此已无人有存活可能。消息传到京中时，正是卯时早朝，枢密院不敢耽搁，消息直送御前。云兰不能到前朝，只能在明正殿等，忧心如煎。送消息的是平西王世子荣恒，他知道这战报多沉重，年轻的帝王如此沉默，荣恒甚至不敢看他眼睛。那天所有的政务都被云兰挡了下去，明正殿却一直灯火通明。没人知道天恒帝在想什么，也没人敢问。不知情的臣子妄加揣测，以为圣上是因为战情伤神，但他就算当初被圈进东宫，又有谁见过他这样失态呢？阵亡将士名单送过来时，萧景琰一个个看下去，看完时已经是月上中天，满地月光寒如刀。他起身时摇晃了一下，云兰在旁边连忙去扶，看见笔杆上清晰的印痕，笔杆用的都是紫檀，是怎样的力气才能按出来这印痕？萧景琰怕小言在里面，天下万姓俱是他的子民，身为明君怎么能有分别心？但小言就是他的分别心。云兰不敢看他脸上神色，他经过明义太后当年的事，知道神像是从内部一点点破碎的。 真的小言 他只短促地说了这四个字，就伸手挡住了嘴。龙纹的绸缎上阴开一片嫣红，旁边的宫女吓得肝胆欲裂，连云兰也变了脸色，上去搀扶着，一叠声叫陛下。天下人都仰望他，所以倒也不能倒。这还是在明正殿，要是消息传出去，朝堂都会风云变色。谢安为太傅尚且知道按捺情绪，上位者就要有这种自觉，喜怒形于色从来不是明君所为。但他的小言热切的，总是专注地看着他的小言，仿佛他是世上最好看最值得喜欢的人，仿佛要陪他一起过许多年的天上地下仅此一位的小言，如果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九州四海，万万黎民，海晏河清，唯独没有他的笑颜。叶玄机当初的急痛攻心，他现在明白了，老爷像这一刻空得太久了，学了半生帝王学，学不会一个情字。天恒帝没有就这样倒下去，而是挥手屏退了众人。他像是很快回到了寻常的状态，只是手仍然扶着桌案，看了一圈周围，哑声道： 太暗了，怎么还不上灯？ 云兰心如刀绞，他知道是因为他在灯下看了太久的字，所以眼睛看不清楚了。该死的枢密院，知道是圣上要看的东西，偏偏字迹小得像蚂蚁爬，但那么多的名字，不这样如何写得下呢？当年洪家太子溺案，简政司的内侍逼死了太子，元皇后又以死谢罪，永续帝夜审简政司上下，连着两个昼夜通宵，也曾失明过，后来落下眼疾。真正的生离死别到了眼前，就算是拥有了天下的九五之尊，也要心痛欲狂。云兰只是不敢细想。 云兰， 萧景琰的声音仍然是哑的，唤道： 我在。 云兰半跪在地上，伸手握住他的手，仰头看着他的眼睛道： 我会在这儿陪着陛下一直到最后。 这是极失礼的行为，他如何不知道呢？ 但于嫣然走了，敖纪走了，叶玄机、荣浩他们全都走了。昔日桃李春风、夜宴饮酒作诗的东宫，司红堂下的欢笑戏谑声都没了，只剩下这深深宫廷，这日日夜夜，青天高，皇帝厚，月寒日暖，来兼人寿。这不是第一次这样的处境了，从一开始就只有他们。萧景琰以前歧路更正，所以并不喜欢云岚的锋利，直到七年前教坊司的罪臣之女和第一次品尝命运艰辛的东宫楚君一起度过了那个冬天。从开始到最后，君臣也好，知己也罢，惊涛骇浪也过来了，说一万次赵玉的玩笑也无法消解这份情谊分毫。萧景琰一次次教云岚仁慈，云岚总学不会，如今终于学会了，却已经太晚了。宫女川流不息，将明正殿点得亮如白昼，虽然有靖北沦陷的阴霾在，但盛世的宫廷总归是一派辉煌。年轻的帝王坐在龙椅上，半张脸埋在帷幕的阴影里，眼神晦暗如海。势力在一点点恢复，他太强壮了，他从小所受的教养和过去的许多年让他成为一个最坚实如山般可靠的君王，就算想自毁，动心起念不过一瞬间，想继续下去就太难了。 川荣恒，让他准备准备，去收拾晋北的残局，叶良宇去枢密院接替他的事，他在相位上的事就交给玄同甫和黄科才夺吧。再加一个张文轩， 他在这时候仍然保持一贯的睿智。 退下吧，朕想静一静。 用荣恒去靖北，是因为不想让叶家势大，叶良宇接替枢密院，是因为除了他没人有这能力。相位上的事一分为三，玄同甫是北派领头羊，用江南派的黄科来制衡北派，最后又加上张文轩，是要收赋税了。张文轩当年跟随庆德帝到最后，新帝登基后不得重用，如今启用是江南肥了要收一轮了。天子门生穆凤居是江南派，黄科又是江南高官，江南前景一片光明，用一个张文轩正好制衡。靖北沦陷战事就要更久了，虽然国库富庶，但未雨绸缪总是好的，既然西戎执意要打个你死我活，那大周一定奉陪。 你去找张耀，让他去北疆，我要一个结果。 云岚退出明正殿，换来红萧。当年他追小妍，被萧景琰叫住，萧景琰想要小妍回来，但更要他活着。如今这时候是不得不追查了。遣走红萧，云岚又让身边宫女准备香案，装作没看见的宫女眼中一闪而过的诧异。祈福是宫中女子常做的事，在他看来最没出息，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佛上，当年东宫谁不知道他的脾气。但他此刻双手合十，终于明白叶相晚年为什么信佛。如果真有神仙，请保佑小妍平安，不要让陛下孤身一人活在世上，那太残忍了。宫中唱长生殿，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不提人间。民间灯节上，小夫妻可以轻许白头，但帝王是不能许同生共死的。帝王的身体从来不属于自己，连日常坐卧都有起居郎写入史书中，帝王是不能有丝毫闪失的。但他可以让萧云为小妍陪葬，从此天下再没有萧云，只有天恒帝，如天之高，如日之恒。没有人知道他也有山岚般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也温柔的一如月光。马在沙漠里是走不远，就算是圣上亲赐的汗血宝马也是一样。不过萧许也早就把马放掉了。进入沙漠不久，西戎人的号角声就接近了，随从分作两队引开追兵，最后一名贴身随从是宫里的高手，一等一的高手，走时很是犹豫， 大概是奉了皇命来保护他的，迟疑不决地叫他王爷。 别磨蹭了，我告诉你，就算皇兄在这儿，也会让你这样选的。 萧许一急，还是当年的脾气，那高手只得离去，引开追兵。好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就算是擅长狩猎的西戎人，要在这样的黑夜中追人，也要费点功夫。前面又是一个沙丘，身后的火把光似乎又亮了起来。萧许心一横，索性把马也放了，扛上昏迷的严君玉，一个人往沙漠深处走去。西戎人也许会猜到他们是要往西南方向去的，他想了想，索性绕路。他这些年也看了不少军事方面的书，尤其是在枢密院跟着宗室里的老亲王们学了不少，御书房的兵书更是早被他看完了，连广平王都夸他学得快，兵法地理连观星变路也学得通透，临出发前更是实际操练过许多天。但再快又怎么样，总归是晚一步。夜色中的沙漠冷得非常快，萧许牙齿开始打架的时候，自己还愣了一下。他一辈子在工人的簇拥之下照料得无微不至，连对寒冷都非常陌生。好在湖浅的披风软厚宽大，可以盖住严君玉的同时也把他盖住。他背着严君玉，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漠中走，看见月亮在天边一点点升起来。好在他的方向没有走错，先往西，再往南。他辨认星辰是学得最好的，因为总在猜严君玉现在会在哪里，自己看到的星星，严君玉也能看到。走了约莫半个时辰，追兵像是真的被甩开了，身后一片寂静，四周也是一片死寂。萧许第一次知道，沙漠里原来这样安静，连一只鸟一声虫鸣都没有。这种安静太让人害怕了，他时不时要停下来确认一下背上的严君玉还有没有呼吸，这种恐慌甚至盖过了被追兵追上的恐惧。他在与追兵赛跑，也在与死亡赛跑。好在严君玉虽然安静得吓人，但一直是在平稳呼吸的，裹在披风里，胸口也还是温热。等到翻过那个沙丘，沙漠里忽然起了一阵大风，萧许终于可以停下来，在被风的地方把严君玉放下来检查一下。严君玉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天知道这半个时辰里他脑子里回荡的那句话都是严君玉要死了。他甚至不知道严君玉死了他该怎么办，那声音震耳欲聋，像是能直接摧毁他的世界。怪不得母后要潜心礼佛，那响个不停的木鱼声也许是唯一能驱散这声音的东西。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